只有好音乐可以治疗你我受伤的心。你好，我是 Angela 张韶涵。 My FM 随时随听好音乐，欢迎回到你的专属音乐电台 MyFM 100.5，周末放轻松，我是天天。一位英国的小伙带着他的67岁的奶奶去看英国的刘德华 Robin Williams 的演唱会。那奶奶看到了 Robin 之后呢，立刻就变成了热恋当中的少女，激动而又带有些许的羞涩哈。然后有个朋友就说，这应该就是我70岁的时候看周杰伦演唱会的样子啊。然后还有另外一位网友来评论他，就说你70岁看周杰伦应该不会再开演唱会了，但是按照年龄推算的话，应该是70岁的你去看50多岁的王俊凯演唱会的样子。这也是前两天在微博上看到一个比较有意思的段子哈。所以看到现在这个追星的这样的一种概念，似乎不仅仅是在年轻人的这个圈子当中，在很多不同年龄段的人群当中都有追星族的出现吧。不过不管怎样，都是他们在音乐当中找到了自己内心深处最柔软的地方吧。 OK， 又说了这么多，继续把好音乐送给各位，不间断的好音乐就在 MyFM 100.5，不要再孤单，来自徐佳莹。 树叶落下的时候等你，带你去见我的初心，那是一如童年的晴朗天气，有人唱绿草如茵，我要多么的努力才能化

待不了。 随时随心好音乐，欢迎回到你的专属音乐电台 MyFM100.5， 周末放轻松，我是天天。电影《长城》前两天也是正式上映了，那鹿晗的演技也是遭到了部分网友的质疑。不过刘德华这位老大哥用非常机智的幽默的方式化解了这次尴尬啊。刘德华大夸鹿晗敬业，他还笑说自己当年也是常被骂不会演戏，还说到老了才被说会演戏，还好有你们这些年轻人的出现，我才变成会演戏的那一位。所以还是在这里还是要佩服一下华仔刘德华的这样机智的方式来化解这样的尴尬哈。不过说起来，各位有没有看过长城啊？到底感觉如何呢？到底怎样？还是需要你来认真的评判哦。不间断的好音乐就在 MyFM100.5， 下面这首歌你在终点等我，来自王菲。 山中隐居，你却在终点等我，住进

首来自张惠妹《听海》。在周五的综艺节目《梦想的声音》中，张惠妹改编了恩师张雨生的歌曲《我期待》，用音乐缅怀宝哥张雨生，完美的表现也是打动了不少的观众。或许很多90后对张雨生这位华语乐坛的魔术师已经不太熟悉，但是在张雨生最红的90年代，他的地位是与周华健、李宗盛等乐坛大佬不相上下的。尤其是对于张惠妹来说，张雨生更是她的伯乐与恩师。你正在收听到的是 MyFM 100.5 MyFM My Joy， 我是 Suki， 张雨生还是朋友。 Hey, Steven, get up. Here we go. I love fun. 打开 m

一首来自刘若英《很爱很爱你》。奶茶刘若英出道21年，升级妈妈之后华丽回归，再一次突破自我，回归唱歌初心。最近呢，刘若英2016我感世界巡回演唱会走到了长沙，昨晚在长沙热情收官。你正在收听到的是 MyFM 10.5 MyFM MyJoy， 我是 Sophie。接下来这首歌是10年香港电影《抱抱俏佳人》的宣传曲，其粤语版本叫做《初见》，来自杨千嬅《未完的歌》。 没有中间商赚差价，车网二手车直卖服务，有实体店保障的二手车直卖更靠谱，专人服务，后续无忧，赶快致电400-080-2020。 我是周华健，选车网我放心。 食材本真的味道， 鲜香 令人垂涎的麻辣 味美， 好油好料精工巧制， 健康 大快朵颐首选 鲜味捞火锅。 开发区三大街菜市场鲜味捞火锅， 四门四座依然 smart， 全新 smart 4x4 四门四座车布置新增两门两座，更多亮点请到店体验，市场指导价13.5万起，详询天津之星或致电02-8490-9090。 Smart， 玩要玩的过瘾一点， 累要累的彻底一点， 听好音乐要听得清新一点。 MyFM 100.5将好音乐进行到底。 再见不一定在意

爱走来去的去，没有忘记你是天空的标记，来的来去的去，没消息说今天不会下雨。 7:52，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MyFM 10.5 MyFM MyJoy， 我是 Suki。 一说到林俊杰，脑海中立马会浮现那个常带着微笑，脸上还有两个小酒窝的少年。众所周知啊，他是情歌王子，不仅自己创作自己演唱的情歌，还给很多歌手写过歌，比如说张惠妹、徐若瑄等等。接下来这首歌呢，是林俊杰写给阿妹张惠妹的歌曲，他自己也重新演唱，来自林俊杰《记得》。 大众进口汽车全新一代T冠基因重组，再造城市 SUV 新典范，秉持原装进口血统，重组大众优质基因，现已全面接受预定，详询天津空港众辉8490-5688。 诚信收车，安心置换，免费检测，到车王认证二手车超市买二手车，轻松贷款，零首付，超低月供，买卖二手车到车王更放心。空港环河西路8号，400-080-2020。 My FM 100.5 Better music and more of it。

凡事多想一步，便能无拘无束。你好，我是汪婷，曲婉婷。 My FM。 一首歌曲来自 Super Journey Sorry Sorry。 欢迎回到第二小时的 My Fame My Joy， 我是 Suki。 赵永清2016全新创作专辑 Get Out 第二波主打歌说过的不算，这是赵永清首次脱掉偶像的新衣，一个大大咧咧男孩的形象将常人难以表达的情感释放在这首歌曲当中。听着这首歌仿佛觉得整个世界都安静下来了，透着伤感，透着无奈，真的太走心。来自赵永清，说过的不算。 放纵的贪玩，看着好自然，不需要绕弯，只是想做个了断。

一首非常俏皮的歌曲，来自苏慧伦《傻瓜》。你正在收听到的是 MyFM 100.5 MyFM My Joy， 我是 Suki。 本周梦想的声音，田馥甄接受挑战后竟然抽中了蔡依林的 Play 这首歌。对于曲风轻灵的田馥甄来说，这首唱跳风格的歌曲不仅节奏紧凑，而且歌词十分密集，对她来说也是有一定的难度。改编之后的 Play 呢，和原版很不相同。张惠妹忍不住赞叹说，两首歌都可以当作单曲发行出去了。接下来听到蔡依林的版本 Play。 狼岛睡一间美，清晨五点的万人登上提早大会。90年代欧洲警卫地下导演讨论会，90年代偶像足球签名握手拥抱会。-50度北极探险为期十几天，撒哈拉苦了绝对崩溃，三座考验，三天两夜集体 K 歌，歇斯底里的宣泄，放下精油深度放松，无意识催眠。 我眼妆变暗，心事就排队，你说不如快点走走人台，那上万个帅哥还有快几百，别钱跟着来的是有隐形。 你想就搞着我陪，管你是小清新是小风味我陪，管你是哪一类假装我陪，我陪都陪都陪。 喜欢什么都会，什么都喜欢，什么都会，什么都喜欢，什么都会，什么都喜欢，什么都会，什么都陪都陪。 你们一点都不累， 我眼妆变暗，心上就排队，女生不如陪她走走人海，开车门口摔得了快几百，女生跟着我不是没关系。 都配。 一起来听听接下来的 My FM 有什么歌曲吧，我是 Kenji 吴克群。 My FM Walk the Moon 是美国辛辛那提的一支独立乐队，风格独特。刚刚我们听到的歌曲是 Shut Up and Dance， 节奏感十足，也非常适合在跑步或者其他运动的时候来听到。这里是 MyFM 100.5 MyFM My Joy， 我是 Sophie。 男权妈妈四个字好像已经很久没有出现在我面前了。五月初的时候，男权妈妈重组阵容推出了全新专辑《全新出击》，虽然成员大换血，但是曲风还是和之前挺相近的，主打歌真的很杰伦风。接下来呢，重温一下他们的歌曲《橘子汽水》，来自男权妈妈。

说清楚谁是主角，怀疑的眼神在四处闪烁，想找个完美的借口，不是不懂你的企图，你期望爱情草草结束，说个清楚，这次到底谁赢谁输？原来我的幸福当成了赌注，输了你，我输了全部。 非常经典的歌曲来自那英，愿赌服输。这里是 MyFM 100.5 MyFM MyJoy， 我是 Suki。 2016年12月3号，香港唱作才子方大同受邀出席了第十届音乐盛典咪咕会。第十届咪咕会呢，是一场全民的狂欢派对，当晚巨星闪耀，火力全开，为歌迷展现了一场精彩的视听盛宴。方大同呢，用高水准的串烧表演率先引爆全场激情。他戴着墨镜，身穿休闲的连帽衫，一开场就大玩随性台风，带来新专辑的歌曲《Flow》和《味道》，彰显中西合璧的完美韵律。接下来同样是来自方大同的歌曲《黑白灰》。 欠自己的 smart， 今天该买了！即日起至12月31日，购 smart 最低可享零利率，或低月供99元起，更有零预付弹性购车新方案。详询天津波士信达2390-3888。 smart。 海湾财富中心、临港商业综合体、毗邻教育机构、湿地公园、大型酒店，已入驻金融、餐饮。70到135平米沿街商铺抢占先机，电话6621-1666，6621-1666。 对牛弹琴，谁说不行？音乐世界无限可能 ，MyFM 100.5，随时随心好音乐。 My FM。

忘了破音没有，你心里触动的下一首已经不是我。我努力唱到死后，我不怕生无以后，只要你能记得这首歌给我最爱的。 非常走心的歌曲来自罗志祥，我不会唱歌。现在呢，很多明星都玩起了分身，比如说罗志祥在《极限挑战》第二季中饰演的女性装扮朱棣时，可以说是让很多人都过目难忘。不仅盛产表情包，还在微博上与孙红雷甜蜜互动，就连罗志祥本人都自我调侃说，不想他比我红。不过最近呢，东方卫视2017跨年盛典却正式宣布，梦幻女神朱棣时将亲情加盟。也是非常好奇啊，他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精彩表演，是通过什么 VR 技术与小猪同台呢，还是就是罗志祥用朱棣时的身份来表演演唱，非常值得期待。这里是 MyFam 100.5 MyFam MyJoy， 我是 Suki， 汪峰像梦一样自由，不要走开，下一时段我们再回来。 有啊，奥特莱斯购物公园， 众多独家品牌引领风尚，吃喝玩乐随心购， 全年365天，天天低价， 大品牌小价格，高品质低折扣， 尽在滨海新区云山道。 有啊，奥特莱斯。 老公，快，薅羊毛时间到了。 啥？ 快去中石化薅羊毛！即日起至12月30日，用银联云闪付充值，单笔满1000减150呢。 详情关注银联天津微信或详询95516。 是岁月的沉淀， 就算有些事， 是回忆的温暖， 有你放在身上， 是梦想的发声。用音乐诉说一切 ，MyFM 100.5，更多好歌从容相伴。 Yeah. 听好礼送不完，就在 My FM 100.5。你好，我是蔡依林。 我最爱的电台，我是萧敬腾。 叽叽喳喳路人小孩，绝醉的你站在露台，阳光眯着眼看我们，同时也发现爱。 嘀嘀咕咕，我该不该让你看穿？冰淇淋的默契就是爱。浓郁香草，巧克曼娜，不觉中悄悄融化了，感情最幸福的味道。 呼吸。 现在 嘀嘀咕咕，我该不该让你看穿，冰激凌的默契就是爱。如雨山 藏 巧克曼囊，不觉中悄悄融化了人生最幸福的味道。 自林俊杰金莎发现爱，非常甜蜜的情歌对唱。看看最近的娱乐圈也是好事不断哈，比如说罗晋和唐嫣公布恋情，黄轩也被拍到给女友甜蜜庆生的照片。但是说起蔡依林呢，不知不觉她和男友景荣已经在一起6年多了。虽然景荣要比蔡依林小4岁，但是两个人看起来感情还是非常不错的，蔡依林也是越活越年轻。但是这两个人好像一直都没有要结婚的消息。最近在接受采访时，周琳也爆料说自己被父母催婚。哎，6年恋爱了哈，女生也该抓紧一下了。欢迎回到这一小时的 My Fam My Joy， 我是 Sophie。 接下来周琳蔡依林的一首歌曲《马德里不思议》。

随你痛。明天潮起潮落都是我，都是我，都是我。 支持我，支持 My FM， 随时随心好音乐，我是许志安。 电台情歌，正在陪伴你的是 MyFM 10.5 MyFM MyJoy， 我是 Sophie。 梅梅说自己失恋的时候才会有创作的灵感，在09年梅梅与暮光小狼的双 Taylor 之恋，其实在当时很被看好，男才女貌的组合很是抢眼，两个人呢还一起合拍了电影情人节，但

每天听音乐，每天为生活加分，每天好音乐，每天好心情，尽在 My FM 全国联播网。大家好，我们是逃跑计划。 黑色的天空，星星是否能多一点？见你的脸，这一刻时间能否再静止一些，让我的任性坏脾气准时上演，不见不想见面。 张信哲不懂，这里是 MyFM 100.5 MyFM MyJoy， 我是 Suki。 最近呢，同名话剧改编的喜剧电影《你好疯子》在电影院上映，影片讲述的是毫无防备的正常人被关进了精神病院，他们在里面面对着各种过激的行为，想要想方设法逃离这个地方的故事。影片呢，最近曝光了同名主题曲《你好疯子》是由 Ella 演唱，马上来听听看。 诚信收车，安心置换，免费检测，到车王认证二手车超市买二手车，轻松贷款，零首付，超低月供，买卖二手车到车王更放心。空港环河西路8号，400-080-2020。 MyFM 100.5，随时随心好音乐，越听越精彩。

见到你不是很习惯，你的眼神里好像也期待，期待不一样的未来。第一天我站在第一次呼吸畅快，站在地上的脚踝，因为你而有真实感。第一天我存在第一次浪漫起来，爱是真空的魔幻，第一天 孙燕姿能量值满格的歌曲《第一天》。最近呢，孙燕姿确认加盟江苏卫视跨年演唱会。在节目组发出的视频中，孙燕姿出道以来多变的造型映入眼帘，时而热情奔放，时而柔情婉约，期待她在跨年演唱中的精彩表现。你正在收听到的是 MyFM 100.5 MyFM My Joy， 我是 Sophie， 田馥甄灵魂伴侣。 宝贝，要过年了，爸爸带你去买年货。 去超市吗？ 不，去福地广场年货节。12月17日至元月3日，福地广场2017年货节开幕啦！ 来福地广场负一层，尊享一站式年货采购新体验。 十大年货品类，还有进口商品， 厂家直销，实惠到底。 进口超市商品超低折扣，让您一站购遍全球。 宜城福地广场年货节，和您 一起过大年。 正午的骄阳，秋夜的凉爽，MyFM 100.5与你相伴，度过随时随心的音乐时光。 只求能跟你相称。

着一部电脑无视忙，情侣都善于说谎，大人都会向前看，为什么天南地北不能互相体谅，蟋蟀对着螳螂有什么东西好说， Shall we talk, shall we talk, 好让我们重新认识别隐瞒，请你说我们为何变成陌路人的模样，请你说还有什么比沉默更难堪，难道互相掩藏就能避免了失望，表白有什么可怕，请你不要拐弯，请你说，请你说出心里难以承受的伤，不能说除非我们早已忘记了爱的力量，聊天只能假装，表情需要勉强，何必把这种遗憾带到未来的天堂，听哦哦，孩子不在身旁，都跑到外面干活，爱吃便当， And shall we talk，只有树叶摇晃，沉默到听得见那如歌的心伴， Listen, 陈奕迅 Shall we talk， 你正在收听到的是 MyFM 105 MyFM MyJoy， 我是 Sophie。黑人陈建州和范范范玮琪结婚之后生下了一对双胞胎兄弟菲菲和翔翔，家庭生活幸福美满。最近呢，黑人为了帮范范宣传演唱会的信息，在社交网站上疯狂贴出爱妻系列美照，除了大赞范范是正妹辣妈，还不忘说因为她是我的范这样一句甜蜜告白。接下来呢，范玮琪的歌曲最重要的决定，